送给你们旧日回忆的山友。不需那一类手牵手一起欢笑，与这山又曾幻想便一想飞了，你老了我也大了，想飞始终飞不了，这山又被埋没于钢筋，不太紧就算摩天建筑也可于一转眼之间永在，让记忆只记载风景未好过，当它并未踏下来，就当所有痛楚中所有痛，记过佛记，我试过欠交功课，扭起耳朵仍学不会唱功夫过，你跌过我挫败过，我飞过放声哭过，收起记忆最苦的才是宝贵一课，没有苦头那么华盛顿，永不懂勇敢地去认错，让记忆只记载风景在海，当它大树插下来，就当所有痛楚成长的经过，更有可在回忆中止痛亦算不错，让我心爱的歌明天都不再播，当你记住停空听中我共吃一个，让记忆中不记太多，成最好的经过，就算山友不再美好，在记忆中它美好过， 我最喜欢的歌词是让记忆中不记太多，剩下最好的经过。